3月30号，苏动音乐星期四啦，嚟到 系啦，冇错，玩快嚟到星期四嘅。咁啊，今日咧提提大家，我哋都系喺6点钟会有嘉宾访问嘅。而今日我哋出现嘅嘉宾咧，就将会有 CK 黄思琪嘅。 冇错，咁佢啊。之前就係女條出歌啦，自己 solo 咁出咗呢一首 Little Girl 啦。 冇錯，咁啊都幾特別嘅，因為佢以前係學古典開始，咁所以喺創作嗰個路程上，六點鐘都會聽得到，其實係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嚟嘅，同埋佢喺創作上面嘅一啲選擇啊，其實佢都幾清晰，有一個自己嘅諗法喺度，咁所以亦都促成咗佢自己嘅個人作品 Little Girl 啦， 轉頭。疫情疫情真係會令到大家學下啲新嘢啊，跟住係啦，即係佢自己做歌啊，各樣嘢，佢話特別真係疫情階段 係 多咗時間啦，咁啊，不如又試下整下啦，咁所以就由呢個以前古典 background 嘅，慢慢去到做大家可能喺比賽度見到佢嘅，即係有啲即係啲 beat 嘢啊，啲比較 content R&B 嘅風格嘅嘢出現咗咯， 同埋都幾極端嘅。我自己諗翻起就係因為佢話佢最初係古典鋼琴開始，咁但係去到佢又鍾意跳舞，咁所以就開始攆好多一啲 R&B 啊 hip hop 嘅音樂，所以其實幾廣。廣泛嘅，幾廣闊嘅佢個範疇咁。 係啊， 咁啊六點鐘就會聽到好多 CK 喺今次嘅出道嘅個人作品啦。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分享啦，轉頭就會聽到嘅。咁啊，除咗 CK 之外咧，我今日仲有一樣嘢係好想講嘅。 讲咩啊？ 就系基本上我今日系好难专心啊！我个人咧， 调翻转讲，你几时候？通常咩时候专心啊？俾你讲， 唔系同你倾偈嘅时候，我都几专心噶，系同你倾偈嘅时候唔专心啫嘛。喂，因为咧今朝一起身嘅时候咧，有一个好惊喜嘅。因為我每一日咧都有一個習慣嘅，我起身嘅時候咧，我臨出門口咧，我會講得好秘密添，因為我每朝會洗頭出門口啦咁樣，然後我洗頭嘅時候，我就會開個啲串流平台，不停咁樣播今日一啲可能新出爐嘅歌啊，一啲 MV 咁樣啦，即係當係一個即係warm up 下，知道下今日發生啲咩事，有啲咩新嘢咁樣啦。咁跟住今朝有一個幾令我驚喜嘅就係我見到有一首日文嘅作品，呢個單位咧其實之前都有見過嘅，咁啊喺我哋嘅榜度咧，即係日文榜嗰度咧都有出現過嘅， 我都有播過添啊， 播過嘅就係 Vandy 啦，因為 Vandy 出咗新歌啊嘛咁樣。但是最重要呢，今次我要將個 credit 就掹走 Vandy 先啦。Vandy 嘅歌固之然係好聽，但係今次除咗歌好聽呢,MV 都好睇。 都話你個人㗎啦。 我個人就係咁 平時聽歌啊。 咁識得欣賞呢啲靚嘅嘢啊。因為我見到 Angela Yuan, 袁麗琳嘅出現。非常之興奮同驚喜嘅。我真係冇諗到啊，係一個日本組合嘅 MV 當中會見到，有香港嘅artist 喎，咁樣樣咯。 因為其實 Vandy 咧係我認識佢嘅時候，公司即係識佢本人啦。青蒿 blood 咯，即係青蒿 man 嘅片尾曲。 是 因為嗰陣時咧即係講翻少少就係佢其中一個賣點或者 marketing 嘅策略，就聲稱每一集嘅片尾曲都唔同。 哦，係啊，係啊，係啊， 每一個片尾曲唔單止歌唔同，連嗰個 animation 咧都唔同，佢係會就翻嗰一集完咗嘅劇情去做嘅咁樣。咁其實都好少有啦，因為你一般雖然而家話一季都係12-13集左右，但係其實你要都係錢嚟啦。首先，即係你都有翻咁上下嘅信心，你先能夠抌一嚿錢。喂，你每一集到个尾都唔同咯，你以往一季真系十几廿集先一首噶嘛， 冇错， 仲要 animation 唔同，咁所以嗰阵时第一集嘅时候，大家就万众期待，究竟第一集个 ending 会系边一个咧？咁嗰时就系 Vandy 嘅 Chainsaw Blood 啦。咁其实佢 OP 即系开场曲米津玄师 Kick Blood 都 劲噶， 系咪？唔 系 叫 Kick 咩啊 ？Kickback 啊 ，Kickback 对唔住，系Chainsaw Blood 同埋 Kickback 系啦，都已经好听噶啦。咁但系嗰阵时第一集嘅时候，哦边个咧 ？Vandy 嘅，咁你就觉得哇，即系已经系觉得正嘅嗰阵时，即系嗰一刻你会觉得两首歌系平分秋色嘅，你觉得 系 嗰个感觉， 的而且确。 咁跟住之后 所以就有留意佢啦。跟住去到上年嘅年尾红白歌唱大赛，有一 part 好劲 ，Woundy 再加三位日本新生代嘅歌姬有一 set 嘅演出， 系 好好睇。咁啊 ，Woundy 即系一个戴诶，系咪好似戴眼镜啊？即系个 feel， 唔知成日觉得佢好似有白纸嘅 feel， 戴一个爆炸头嘅白纸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嘅咁嘅感觉。咁嘅红白嘅时候， 有， 系啦，即系 一个 爆炸头嘅白纸啦。你幻想就系戴住副眼镜咁样， 系 咁跟住系我第一次见我就觉得系有一个咁嘅 feel， 一个肥肥地嘅男仔 嘅男仔咁样。咁跟住佢嗰次仲有喺红白嘅时候着住橙色嘅衫，即系好即系少少 casual 嗰种，即系未去到登台衫咁。然后你谂下佢身边。三個都是日本的歌姬嚟嘅，即係 Amy 啊，跟住 Miley， 即係之前 Miley 之前 嚟香港 嗰個啦， 嚟 Cocktail 嗰個啦等等。咁所以你可以知道佢能夠同佢哋三個即係唔容易啦。咁再加上佢都係有創作嘅。我記得佢嗰三位歌姬有一首歌 exactly 就係 Woundy 寫嘅。如果我真係冇記錯嘅話，突然之間，咁所以佢係一個即係創作。嘅音樂人係由嗰陣時開始，我就一度有留意㗎啦。 所以我覺得即係做音樂人最緊要咧，其實有一樣嘢真係好緊要，即係要有品味啊！即係佢嗰啲選擇，你要係有品味，你先可以揀得啱。即係可能係個旋律啊，你用嘅一啲聲啊，點樣去啱自己啦？然後你揀嘅 MV 嘅導演點樣去啱自己啦？嗰啲服飾上點樣啱自己啦 ？MV 女主角點樣啱自己啦？今次我就完全係感覺到哇！ 识拣咯 ，Woundy 真系识拣， 识拣咯。佢每次都识拣，你谂下嗰次嗰三位歌姬，仲有一个即系用阿苏 B 嘅几田里奈啦，跟住Amy 啦，头先跟住 Miller 啦，三位啦，几识拣。上次 Miller 嚟到之后，大家有啲真系可以近距离见到就哇 ，Miller 真系好靓啊，好有仙气啦。跟住 Amy 眼镜娘嘅呢个形象啦，跟住阿苏 B 大家 系嘛？ 跟住哇， 点解你讲出嚟特别好似件事系猥琐啲咁嘅咧？ 你有冇谂过 本身个画面系好好？ 你有冇谂过系你接收本身猥琐咧？咁所以今次佢揀咗我哋香港嘅演员啊，袁丽琳做 MV 嘅女主角又系识眼啦。 但系咧，我喺呢个 MV 度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唔知系咪个发型问题，我觉得有少少似杰伊 BB 嘅。 有嘅，有嘅。我第一下睇嘅时候都觉得嗰个气场啊，散发嗰个味道都系似，再加埋嗰啲 MV 嘅颜色嘅 tuning 啊，系啊，同埋佢跳嗰啲舞有少少似嗰阵时陶瓷咧嗰个片尾曲咧，同阿星野源跳嗰啲舞，嗰个成件事个感觉就系、是、哇！又嗰、那個同平時喺電影度睇到嘅佢又好唔同咯，咁我覺得哇，咦都幾好睇喎！真係 loop 完又再諗多幾次， 你自己講得衰啊！嗱，你睇下你自己， 唔好意思，我都好似講得好衰。 唔係啊，你自己語氣衰啊！ 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即係更多唔同地方嘅朋友仔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新嘅藝人啦，新生嘅演員啦。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好值得。我覺得是拿出來大家鼓勵一下的一件事情來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心虛呢？ 我自己講完我都心虛。是 ,OK, 我承認了我承認了是我是這麼膚淺的人。我純粹是覺得 Angela Yuen 靚嘅。 我以為因為你諗起最近有唔少香港演員都踏足日本嘅唔同界別添， 係嘛？都係嘅，都係嘅，好多嘅。咁值得。 都 正 啊！大家睇，因為尋晚我已經見到，即係女朋友見到 send 俾我啊，跟住上。 唔係你講緊邊一個啊？ 袁麗琳嗰個啊， 係 Woundy 呢首啊， 即係唔係另一個答？ 嗰個未嘅，嗰個仲等緊嗰個係，因為呢一首歌Talkie Maggie 咁，佢其實個 MV 就會用咗呢個綠野仙蹤嘅橋段，你見到稻草人啊、鐵皮人啊咁樣啦。咁即係個 Talkie Maggie 大概意思，我又問我女朋友識少少日文，我話即係點解？我即係類似心動時刻啊、心跳嗰種意思咁樣 啦。啱啊！ 咁真係啊，大家睇到應該有呢種感覺啦。咁但係呢只歌咁新，就我哋未播到，不過就播呢首調翻轉啦，香港嘅歌手。同埋演員踏足日本拍呢個 MV。 手发散着，眼线漂亮，发觉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听过 Edgar 的 Miz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宣布将会在下个月五号和七号的两日公众假期推出特别服务日，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的港岛人士登记办事处加开服务时段，提供各类型身份证申请服务，服务时间由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预计将可以办理最少一千个申请。入境处说市民可以在下星期一在入境处网站暂预约，这两日特别服务只会处理包括换证计划下的换领新智能身份证申请、首次申领成人或者儿童身份证因为身份证遗失、毁灭、损坏或者污损的保领申请、更改身份证登记资料以及新来港人士身份证申请。政府今个月公布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以支持本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计划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截至今个月27号，计划一共收到80几个企业申请，提供大约800个职位空缺。他说局方已经聘请两间在内地有服务经验的香港机构，在内地湾区城市为就业青年提供在地的支援。他又说参与第一届计划的青年当中亦都有不少选择回流香港为香港经济贡献。另外有消息说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计划就建造业和运输业人手不足的情况引入外劳舒缓问题。孙玉涵说部分行业长远人手不足的问题已经清晰存在，单靠本地人手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才会选择引入外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今年四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会议指出，开展这一次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解决群众的问题，专项整治突出的问题，最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评判标准。会议审议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正报告纪律，加强抽查核实，坚决维护报告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动报告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菲律宾南部巴西兰省附近一艘载有大约250人的客轮起火，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31人死亡、7个人失踪，死者中至少有两个儿童和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暂时未知起火的原因。事发在昨晚，官员说客轮在南部港口城市三宝岩开往苏禄省霍洛镇途中，在巴西兰附近起火，传出多响爆炸声，不少人在船上跳海逃生，分别被海岸警卫队、海军、其他渡轮和当地渔民救起，至少23个乘客被送到医院。官员说事故中的死者大部分是溺毙，部分遇难者就因为大火而在船上丧生，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巴西兰省政府在社交平台向客轮乘客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承诺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加快搜救失踪者。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2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同埋二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林村许愿树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啦排到去大约系林村许愿树嘅位置。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快线的意外就清了场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而沿住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过九龙的车龙就排到去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油站，而沿住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大会堂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艺术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比较车多啲。另外喺屯门嗰边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咧开始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兆安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最后呢剑啊，系天外飞仙， 系独孤九剑啊！ 你哋识唔识啊？西洋花剑必有招式噶， 有招式噶， 冇招式噶。 唔好嘈啦，听住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就知武功系有招式定冇招式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我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怒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我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触，唱一向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嫌大怒这小子心满意足，但要练到更好未停下一步。我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我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未知道亦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知道。 感觉上这首歌保留了之前他和另外两位兄弟拍《大海南移》，来自 Pixel 的成员 Marco， 有他第一首个人作品叫做《海岛与少年》。如果你今天有些灰的话不紧要，有我在这 里。God knows the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Daishiko. God knows the optimistic.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like Ash and 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我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Get back on your feet, gonna stay optimistic. Let me be your light while you're stuck in the dark.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跑步退后。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d knows the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Hang on, Tyson Yoshi 的 Optimistic.透过那首歌等你感觉到他好像你的伙伴一样，又或者好像小智和比卡超的关系。 从此得到生命力 Be a human being 怎么都不懂在我陌生的荒岛花草树木也懒待我被对眼泪流满的 Where do I belong 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拉开的狂浪怕打巨响贯穿心发慌 It's ok to be not ok 仰望漆黑天空中繁星闪耀找到直径交通默默伴随，跨越几多天鹅奔赴，苦尽甘来 ，I'm so great。翻阅破旧日记，自大烂漫自欺，回首想到完美 ，Then I say goodbye to sorrow, to sorrow, let's say hello to tomorrow, tomorrow。踏破光万里步，抉择了没退路，沿路站高过度。 是 J Jelly 一曲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orrow and Tomorrow。 看到我发醒吗？太野火不廉价，我覆盖意海渣，老莽将它造化，身处极限自危，一生掉个问题。要野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软地，啊、走快做还食吗？等一晚，望不过，其实大家悄悄听我，望不过，其实大家悄悄。I'm busy on that plan B and C Cause I do it for the change I wanna be and see 蝙蝠不守定我蝙蝠一走地过 Hit me up if a girl's like me Hit me up if a girl likes me 对秋胆热地或只够热地或只曲折地哇没法被驯服吗是水灯眼Love on both sides Yet we can't hit a 9-to-5 Made you bob in my life 听个 Dorothy 刘君东 你要战斗我默许接受我作主的我作主不内疚 Dream Girls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You know.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ce,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hon, sick take for them. 点点雪未燥，驱散黑眼逼眼， 就记复得都走快烂，恋上当晚饭， 好想恨佢应。 整眼人，双膝一棍发，一手赶走人。 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惧 ，Hocus Pocus， 恨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惧 ，Hocus Pocus， 命令一出到嘴，几包甜瓜蜜。犹如刺绣与那样，流流个个要退让。 全部都冇睇到㗎。 直直直秒针都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了线仍有伏线，蒙蔽视线扰乱睡眠。坊间充满坏气场，都想找我做对象。 我想得女人，我想找灰尘。一刻食世纪，同时全然瘫痪。 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知善长？ 我想恨女人，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手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惧 ，Hocus Pocus， 恨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惧 ，Hocus Pocus， 连连一出到嘴，几包甜瓜蜜。由世俗撩动侵化，先要自己被物种。 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 谁都也值得去。 今天这首由 Connor 成员 Marv 第一首个人作品 Silencio。 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拥抱，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呢条线有定冇，摆左啲定右啲，两个人嘅关系就唔同晒噶啦。 暧昧的关系从来的关键就是两个人中间那条线、啊、Pandora 今次就用这个主题去开始今年的音乐企划，作曲 Anakin Fu at Pandora， 填词 T-Rex， 编曲 Pandora， 监制 Pandora 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Pandora 安全距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arassing.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今日送俾嘉宾呢一句嘢，我用两秒钟就谂到出嚟啦。 睇嚟你嘅创作力同佢一样咁高，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灵感妙思 K 啊，下次不如自荐帮佢写歌啊。 我哋苏动音乐今日嘉宾咧有 CK 嘅，你好 ，Hello， 系啊，今日咧我哋新朋友见面啦，所以咧就为 CK 准备咗一句咧，我自己几满意啊，好老实讲，今次系我要开麦都讲一次， 系 哇咁靓嘅呢幅嘢， 系啊，呢个我哋嘅同事我哋称佢为旺角 Carmen 啊，咁啊佢就系每次都会写呢一个卷轴嘅，咁啊今次有中文英文咧，咁你会见到个字体啊颜色都有唔同， 系啊， 系啊，咁所以你个英文 CK 佢就特登会用咗一啲颜色摆上去嘅， 哇，好喜欢， 系佢贴翻你新歌嘅嗰个 single cover 嗰个颜色嚟嘅，即系 Little Girl 嗰、那个， 好用心啊，咩事？摸下 系可以摸嘅，应该系唔会甩色嘅，应该。 我一定會黐向房掛喺度。 係啊，我成日都話希望啲朋友收完之後放喺自己啲 studio 啊 van 房咧。 冇問題，冇問題。 係啊，同埋靈感妙思呢個意思都好好嘛。 係啊， 多謝你嘅肯定。 係啊，係啊，你可以 elaborate 一下呢個靈感妙思啦。 因為咧點解我會喺 CK 身上我諗到靈感妙思呢一句？因為我之前睇 CK 喺一啲節目入邊嘅演出啊，或者因為知道佢自己係會平時。做底嘅一個音樂人嚟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咁同埋佢做嘅底，我發現原來都有一個好強嘅故事性啊，或者個人風格喺度啦。咁我覺得其實可能佢喺生活上邊會攞到好多唔同嘅靈感啦，咁樣咁啊，所以就諗到啊，咁靈感妙思加上佢係一位女士啦、女仔啦咁樣，咁靈感妙思好似好啱喎咁樣咯。 如何滿唔滿意啊？呢、這個 滿意啊，好滿意啊，超 滿意咩？ 一百分。 我幫你啫，因為佢一定要好滿意啊嘛。 OK，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亦都想。即系同 CK 傾下就係、是，即系你由一係幾時開始，你已經去有研究，即係自己玩做 beat 啊、做底啊呢一類型，即係音樂上嘅事情咁樣。 其實我一開頭咧係學琴先嘅，咁、然後咧喺學琴嘅期間啦，咁我其實係有做一啲寫曲，即係寫作嘅部分嘅，咁但係咧就未正式去整 beat 啊，即係去有 beat 啊，動之動之咁啊，就未真係。正式開始係 until 我跳咗舞之後，咁然後咧就發現話原來呢個世界音樂係有 beat 嘅，咁因為以前 classical 出身就即係好少聽呢一類型嘅音樂啦，咁然後就去到跳舞，然後就疫情喎，咁我就好悶啊，喺屋企冇嘢做啊咁啊，咁然後咧就有一日無聊，咁咧就試下攞個 garage band 出嚟操作一下，咁、然後就發現其實有好多好先進嘅功能可以幫助你去砌一啲 beat 出嚟，咁然後咁因為中意跳舞啦，咁梗係中意啲節奏感強烈啲嘅嘢，咁啊試下自己去製作。咁然後又發現幾好玩喎，咁就鍾意咗呢一樣嘢，咁就變咗一個習慣，即係我可能會間唔時搭車或者無聊，我就拎個 garage band 出嚟就撳下啲掣咁樣，咁然後久而久之呢就變咗係一個直情係一個興趣啦，然後係好鍾意啦，咁、然後就開始咗我所謂整 beat 嘅一個路啦。 Okay. 但係由呢一個 classical 跳去做呢一啲即係真係比較叫做 trendy 啲嘅一啲 beat， 嗰、個概念上應該係好唔同啦，你要運用嘅樂器係好唔同啦，你要做嘅聲都好唔同啦。其實係咪都會同自己平時有聽唔同類型嘅歌係會即係嗰個影響係比較大啲？ 都係㗎，因為我以前 classical 出身係主要係修 piano 啦、琴啦，咁我對其他樂器咧，即係尤其是一啲即係現代音樂成日出現嘅樂器，例如吉他啊、鼓啊，係 完全唔認識嘅，係啦。咁然後，但係因為跳咗舞之後咧，我真係接觸咗好多 R&B 啊、hip hop 啊，咁 which 我係好中意呢類型嘅音樂啦，因為哇。可能我血液入面是留住一些舞蹈的靈魂一種 groove 在這裡，所以我聽到這些音樂我很自然就會想動、啊、然後想跟著去、就是、感受這個律動，所以呢我就開始去接觸整 beat 這件事的時候呢，其實一開始都是很差的，就是完全不懂怎樣樣去做，但是因為就是聽得多、就是外國的音樂啊、 R&B 啊、 Hip Hop 啊，或者一些、極端啲 math rock 我都中意聽嘅，咁、哦、然後咧就會了解多咗咯。咁然後當你中意一樣嘢嘅時候，你就會、啊嗯、想知道所有，咁就投放曬啲時間落去研究。 用嗰個軟件個感覺有啲似即係好似打機咁樣樣，你又砌下砌下砌下，同埋佢啲嘢都真係好齊全。其實即係最基本你拉落去，佢可以已經自己 gen 到一個 loop 咁樣嗰種嚟噶嘛。咁但係去到呢一個玩到一個咩嘅程度嘅時候，開始你唔滿足啦，你已經 master 到喺嗰個 software 裏面，可能你想自己啲聲再 tune 得靚，因為嗰度可能啲聲冇咁仔細 tune， 跟住進入下一個 stage 就係以再用另外一啲可能專業啲啦，所謂嘅程式繼續去做咧、嗯， 因為點解會咁樣轉，即係開始覺得唔夠咧？因為咧 iPhone 太細部，我成日撳啲琴咧，撳啲歌都撳唔到。即系咧，喂，你谂下，你几只手指一嘢揿一个 cup， 嘣一声就会揿到隔篱嗰粒掣啊！咁然后咧就发现唔得啦呢样嘢，咁我开始转型用 iPad， 跟住咧 iPad 都唔得咧，因为当你真系弹起上嚟要弹一啲 melody 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系手指太大嘅呢一个问题。咁所以最后咧我就转用电脑嘅 Logic Pro。 哦，但系个原因系因为弹嗰个开始先。 系啦，但系最搞笑嘅就系我转咗用 Logic Pro 之后咧，我系冇用过 keyboard 嘅，因为系直接攞 mouse。按曬啫， 但有冇真係發現，即係自從轉咗個工具之後，會唔會影響到可能即係喺創作方面啲嘢會去得快啲，或者可能 even 可以運用嘅嘢唔同咗啦嘛，即係做嘅嘢質地會唔會又唔同咗咁樣？ 其實會嘅，一開頭唔係好慣嘅時候咧，我都係用翻 iPad 去幫助嘅，咁、然後就即係有啲位都係用 iPad 去去。create 跟住再掉翻落去個電腦度，咁但係當我後屘慢慢再摸清楚呢一個嘅軟件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覺得係仲方便咗，同埋多嘢玩咗咯，咁然後變相其實個靈感係再多咗咯，咁、然後做嘅會豐富咗，即係比起以前會進步咗好多，因為科技嘅先進。 係，咁其實呢個過程由你 day one 開始叫自己電話開始玩，先去到。慢慢你覺得自己叫 master 到或者整咗出嚟嘅嘢係叫滿意，呢個時期其實幾長時間到啊用咗？ 哦，哇，應該都有三年啊， 三年 係啦，就啱啱好係成個疫情嘅階段咯，係，因為一開頭係因為真係悶啊嘛，咁就去試呢一樣嘢啦，咁去到真係要做呢一樣嘢，即係認真要開始去發展嘅時候，其實就係參加節目嘅時候啦，咁因為要比賽啦，咁所以就一定要 push。自己去研究呢方面嘅嘢，咁然后就再去到成团啦，然后要去做一啲作品出嚟，系真系要去派台嘅，要出嘅，咁所以喺呢一个位，我觉得嗰个突飞猛进其实系短短半年嘅啫，即系系啦嗰个时期。 咁嗰时喺比赛里边，因为其实我都同阿斌一样，那个深刻印象就系因为参赛一般我哋会知道可能唱歌跳舞多，但系因为你其中一个亮点就系啲歌系会自己整嘅时候，嗰阵时系你自己。覺得 push 自己我要咁做啊，或者身邊啲朋友知道，定係點樣令到呢件事最後發生咗，將你自己嘅歌擺喺節目度咧？ 因為我唔靚啦，跟住我唱歌又唔好聽啦，即係唔夠勁啦，跳舞又唔係最 top 嗰個啦。喂，我有咩勁過人啫？係咪先？係啦，咁我就發現咗，唔係喎，有少少唔同喎，同人哋我識寫歌，我識整 beat 喎。咁我覺得有陣時參加節目或者比賽就係要揾到自己嘅嗰個亮點嗰個 style。咁當然啦，嗰陣時未係好發揮到呢一樣嘢。咁但係我又真係好感興趣喎喺呢方面，即係喺作曲啊或者編曲上。咁所以我就決定不如喺個比賽度試下將呢樣嘢放大啦。我試下 push 自己去做呢一樣嘢，做唔到咁咪唔緊要咯，即係都係輸咗個比賽啫。咁所以我就抱住呢一個心態，然後就決定我每一次都只可以做原創歌。做唔到啊，我就輸。 哇，好大嘅壓力喎、啊！呢、這個係 逼得好緊喎、啊， 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個評審或者可能啲觀眾覺得你有冇贏，係你自己有冇覺得自己贏咗喺呢一個位。 係啊， 咁但係你去做呢啲自己平時去創作嘅音樂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靈感係點樣去攞翻嚟？係咪真係好似狼人殺嗰一 round 咁樣，真係從一啲好生活你會去接觸、你去玩嘅嘢去啊？不如就平時諗到有啲咩睇到見到嘅，我就攞嚟做題目啦咁樣。 嗯，其實呢個都好睇那個作品係做俾人定係做俾自己嘅。咁、譬如如果可能係知道係一個團隊或者係一班人或者係做俾其他人嘅話咧，其實我會觀察係有啲咩適合那個團隊啦，或者那個人啦，咁、然後再用我嘅方法，即係好似其實就好似寫小説咁樣咯，即係我會用第三人稱嘅角度去即係描繪佢嗰件事係啦，咁然後因為我平時都係諗好多嘢，或者係一個好天馬行空嘅人嚟嘅，咁所以喺人哋身上攞素材咧，其實係好易嘅，反而喺自己身上咧，我就會有少少難處啊！咁尤其是好似今次即係我第一隻歌，即係第一個自己個人嘅派台作品啦，其實都係突然間有一日啊，就好掛住我爹哋，咁然後就好似寫日記咁寫咗呢一樣嘢出嚟。咁所以我諗我平時嘅靈感都真係來自於生活啊、日常生活啊一啲好瑣碎嘅事情，想寫就寫，好似大家想 post IG 咁樣，即係想出 post 記錄一下心情，都係我諗都係同樣嘅事情。 所以而家係出叫第一隻歌啦，但因為你過往一路都有創作有成咧，其實有冇都已經出現過即係哇，有時靈感啲嘢唔係話嚟就嚟咧，即係會 kick 啊，跟住啊 deadline 又好似就嚟到啦，咁點算咧？ 今日妙思冇嚟敲門啊，咁 係啦，去咗妙思係咪？今日佢冇嚟到啊，咁樣 佢一行妙思啊，或者 係啦，即係 好難啊呢、這個 game。 Sorry， 唔好意思， 我代咗喺度諗緊幾時出㗎啦，靈感妙思人㗎啦，我本身已經 原來係咁，其實係真。其实是有的即是都真的会有阵时啊死啊写什么好啊怎做好。但是我觉得现在都好少出现这一种情况，因为话说那阵时参加比赛的时候真的逼得很紧。 嗯。 是啦，咁所以其实都我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即是我都相信自己的灵感小泉源即是那些叫什么灵感小喷泉、是不是 明 白是啦，即是都 OK 的，应该去到某些时候就会是咯相信他啦。 是 所以这一种情况都少的。 咁自己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都已经有啲开啲 notes 啊，或者点样可能一有嘢 mark 低摆住喺度，到需要我假设要嚟紧，我今日要做歌嘅时候，就会喺嗰个地方度揾曾经 mark 过啲乜嘢？有冇？ 有喎、真系系啦，即系我电话嘅 notes 入面咧，其实系好多垃圾嘢嘅，即系譬如可能无聊嘅事情又有啦，跟住搞笑啊，或者伤心嘅事情啊，或者我想表达嘅嘢，即系譬如可能今日遇到啲委屈嘅事情，我想闹人咁样，我都会 mark 低咁样。咁因为你唔排除你突然有一日你想寫一隻即係好憤怒嘅歌，咁你就要睇翻嗰陣時嘅情緒啊，或者即係當時嘅處境啊嘛。咁所以我都會有咁樣做嘅，係。 係，即係方便可以揾翻，因為有時記憶力嘅嘢真係話唔記得。係 啊，同埋我好善忘啊，成日都唔記得嘢。 係， 所以要作曲嘅時候攞翻啲 notes， 攞翻嗰個感情嗰、那個情緒就 OK。咁但係喺頭先你都有講到，即係可能因應住唔同嘅單位、唔同嘅人，你去幫佢哋度身訂造諗嘅作品啊，嗰、那個方式都會唔一樣。咁喺比賽之後啦，亦都除咗你自己 solo 作品，你亦都組成咗 Strays 啦。咁會唔會可能喺你哋嘅團體嘅一啲作品度，同你自己個人出嘅作品，你自己都已經定咗一啲嘅方向，可能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定係可能都 feel free 睇下當時嘅狀態而去做創作嘅咧？ 我覺得其實都真係好 feel free 嘅，因為譬如喺團入面嘅我啦，可能會型啲啊，即係型格，然後 cool 啲，咁然後俾人可能會覺得有一種有距離感啲嘅我啦。咁但係去到自己嘅作品就其實冇諗過第一隻歌咁煽情，係啦，即係咁可以咁柔弱嘅咁樣，所以其實都係真係好睇當下嘅嗰個感覺，因為我都有一個紋身係活在當下，咁所以我個人其實係好enjoy 当下嗰、那个，无论系唔好定系好嘅心情同埋情景，我都会想记住嗰一下咯。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嘅创作都系因应住嗰下嘅心情，系、啦而调整。咁所以就都冇话特 燈一定要分得好清楚。團隊入面嘅我就一定係有型，跟住之後出邊唔係出邊，即係自己個人嘅我就係一個點樣嘅自己咯。 咁、但係去到出自己 solo 作品，有冇話其實一可能完咗比賽，其實已經 plan 同埋點解去到好啦，2023年呢一刻出咧，其實會唔會有諗過早啲出定係點樣樣咧？ 其實有噶，嗰陣時一完咗比賽之後咧，其實我係已經諗緊各種方法去做自己嘅音樂，究竟係點樣做，要點樣去實行咁樣，其實都諗咗好多呢啲嘢。咁但係就嘣招一聲殺咗個女團，即係係 啊，咁就所以要搞嗰度嗰啲嘢。 係啦，咁我又咁、我嗰陣時又覺得其實我都係想做音樂啫，咁點樣做我都係做緊音樂噶嘛。咁點解唔試下五個人一齊去做咧？咁啊，咁所以就將自己做音樂呢樣嘢就即係壓後咗，咁啊就擱置咗咁啊。咁但係我開心嘅，即係嗰一年，因為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同佢哋一齊去學習同埋鍛鍊出嚟嘅，尤其是嗰個意志力啊，係啊，哇，幾辛苦啊，係啊，一拍 MV 拍幾日，日曬雨淋都要照拍咁樣，即係呢啲嘢都係同 Strays 一齊去經歷嘅。咁就 until 去到上年嘅年尾啦，咁我就覺得其實係時候要將呢啲袋咗落袋嘅嘢即係運用出嚟啦咁樣。咁然後我再加上我年紀都唔係叫做好細啦，即係未冇好青春咁樣啦。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再等，不如我而家做啦咁樣，因為都係呢句啦，活在當下。咁所以就覺得不如真係試下啦，即係自己出自己嘅音樂。咁所以就最後就喺今年嘅年頭就終於實行咗出嚟啦。 首作品嚟自 Tomita Lab 同埋 Nas， 歌名叫做 Ocean 啊。呢首作品亦都系 CK 话咧，佢新歌 Little Girl 嘅灵感来源嘅歌曲嚟。新闻翻嚟之后会佢介绍 Little Girl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听日起推出全新电子服务，合资格申报人可以在网上办理出世纸或者死亡证明书，并且经邮递方式收取，无需要亲身前往登记处。合资格的申报人需要先登记成为智方便家用户，若果新生婴儿的爸爸或者妈妈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为婚生子女在出世之后42日内在网上递交申请办理出世登记。如果需要领取出生证明书，可以同时在网上递交申请，并且选择透过邮递收取相关出生证明书和在网上缴交费用。至于网上办理死亡登记服务，适用于自然死亡个案，申报人需要在14日的法定期限内递交，可以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入境处网页或者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完成整个登记程序。政府今个月公布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以支持本港青年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计划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截至今个月27号，计划一共收到80几个企业申请，提供大约800个职位空缺。他说局方已经聘请两间在内地有服务经验的香港机构，在内地湾区城市为就业青年提供在地的支援。他又说参与第一届计划的青年当中亦都有不少选择回流香港，为香港经济贡献。在北京，国防部回应美英澳早前公布的核潜艇合作协议的时候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英澳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批评这种冷战思维主导的小圈子毫无益处，危害极大。发言人谭克飞说，三国核潜艇合作存在核技术和核原料扩散巨大风险，严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潘朵拉盒子一旦打开，区域战略平衡将会被打破，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而这一类合作是构建亚太版北约、维系自身霸权的博弈工具，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2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和二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同埋北角线都分别多车嘅。龙尾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嘅龙尾就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排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喺太子道桥面、太子道东桥面啊。港岛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比较多车噶。至于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啦。东行去油塘嘅龙尾近彩虹村，西行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启泰苑嘅。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酒店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二台爱梦游， 我是苏动音乐的宾臣。在华人社会呢，红色就代表喜庆和吉祥，不过如果你想买些礼物送给来自菲律宾的朋友，就记得千祈不要选红色了，因为对于菲律宾人来说，红色就是一种代表禁忌和不祥的颜色，就算跟他们聚会都记得避免着红色衫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灵感妙思 K，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C K 黄思琪啦。咁啊，有呢一个推出新歌《Little Girl》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一路应该都等咗好耐，终于面世到，大家听到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啊，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嘢，就交俾你巧嘅。 系啦，咁啊，我哋估下呢一首歌，即系嗰个创作嘅内容咧。如果啱你啊，直接讲；错咧，你就直接 ban 就得噶啦。咁我首先估先，因为咧我去听《Little Girl》嘅时候咧，我想估一样嘢，就系其实平时 C K 去做创作系特别中意用 minor chord 去写嘅，因为喺呢只歌嘅时候咧，我都听到有好多嘅 minor chord 喺入边啦。而喺呢一个第二个 chorus 后边嗰段 bridge 咧，佢唱过一个 vocal 咧，其实正常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咁一定好正路会系用一个 major 嘅方式去唱啦。但系佢连人声 vocal 都系用 minor 去唱，我觉得佢个人嘅创作系偏向中意用 minor chord 嘅，所以 好欣赏你啊，都 系嘛，多谢你啊， 即系你识乐理先可以讲到， 系嘛， 系 嘛， 系啊，即系我最多只能够讲到个感觉，但我未必可以。 好彩小弟都有习琴啊， 系啊。你終於知道當年學琴有咩用，就係做蘇動音樂嘅訪問 啦，就係為咗遇上你啊，波成， 為遇上司機嘅時候， 好浪漫啊！你哋 係啦，咁佢又估嗰個啦，咁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喺呢首歌，我諗都有啲似阿斌講嗰個佢個 technical， 我嗰係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成首歌，即使係講同爸爸嘅即係掛住佢開始去寫，但係我發現只歌好似去到最尾，其實唔會好似我哋一般正常會想有一首歌去最尾有少少 bright， 呢個去到尾咧都係有嗰種少少揦住嗰種。系啦，好似去到最尾都冇开口特别去讲 啲乜嘢，即係喺嗰個幻想故事當中。咁、我想講其實呢一個就係你去創作呢一首歌去到個尾嘅時候都有諗過，我究竟應該向 bright 嘅方向行啊，定抑或係我繼續 keep 住呢一種感覺去到收尾？咁而家就選擇咗呢、這個，我諗呢個都係嗰陣時你有諗過嘅問題咯。係、啦，好啦，我兩個估嘅就交俾你逐樣揭曉啦，可以。 好，是啱嘅、我係中意用 minor 嘅嘅嘢去發展嘅，係啦。咁咧，因為點解咧？我好習慣用個 T 啊，即係 seven 係啊。咁可能係關，因為我聽嘅歌咧都係即係我好少聽啲好明朗或者好開心嗰啲好 happy 嘅歌啦。咁又同埋我自己覺得啦，太開心嘅歌咧，即係唱 live 嘅時候要笑住咧，咁 好攰啊，係嘛？ 好攰啊！我唔夠靚， 唔會嘅，唔關事嘅。 我笑得唔靚嘅，即係唔甜美。咁我要保持一個好 cool 嘅狀態噶嘛？咁首歌咪 cool 啲咯， 就會容易啲啊嘛。 係啦，咁就會容易啲表達，同埋唔使咁多面部表情啊。即係有陣時咧，表情管理唔係太好。咁咧就所以咧，所有嘢都係即係保持一個好神秘或者好即係 cool 嘅狀態。你睇我而家個樣，係啦。咁我咁樣，咁咪好啱咯。成件事好 fit 啦，係咪？ 即係影相拍 MV， 好似都可以，係唔使咁樣夾硬要笑住好攰啊，肌肉 又要好 chock 咁樣。即係呢一個曲風係同埋即係呢一種採取嘅呢一啲 chord 其實都係比較型啊咁樣噶嘛。咁所以係適合我嘅。咁所以係我平時係真係好多用即係所謂嘅 minor， 即係係啦嘅元素喺有啲歌曲入面嘅。 OK， 冇錯。 我諗得好完整咯，嗰件事個原因係 係啊， 考慮到好長遠， 冇 知道 係啊，你咪知道自己笑得唔好睇嘛？我好有自知之明啊。 咁所以，咦？咁聽你咁講，咁睇嚟我估嗰個就可能你其實唔需要諗，因為當初你一早已經知道其實隻歌係諗住咁樣去到尾，即係唔需要有 bright 嘅部分嘅咯。 係啊，因為咧、我呢一個就係、我都想特別講下嘅、就係、其實隻歌係因為我寫俾嘅對象係仲在生嘅，係啊，即係即係我爸爸仲喺度嘅，係啦、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即係坊間有嘅坊間係啦、即係有嘅歌曲啦，或者寫俾屋企人或者關於親情嘅歌嘅對象，其實都已經離開咗咁、樣，係啦、啊。咁然後我就有諗過考虑过，因为我写嘅对象我嘅爸爸而家仲喺度，咁然后但系我要将呢一个情感表达俾佢听，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因为我系好少开口同我爸爸讲呢一样嘢，即系我唔会无啦啦 ，Daddy I love you， 耶、yeah! ，即系好尴尬啊，即系我系唔会做啲咁嘅嘢，我爸爸都唔会做啲咁样嘅嘢，即系对于两个好外表好 cool 唔擅长沟通唔想去讲我爱你嘅人嚟讲。你要寫一隻好 sweet 或者好 bright 嘅歌，其實係 好難， 好難啦、啊。咁、就變咗唔係我自己啊，係啦。咁、所以我就想將好愛爸爸同埋我好怕錯過講愛佢嘅呢一個 message， 用一個好型、好迷幻嘅曲風去包裝呢一件事，就好似我個人咁。即係其實雖然我有一個好灼熱嘅內心，即好係啦，但其實我外表係好冷靜、好 cool， 即係啦。咁所以 keep 住隻歌，好似都有少少遺憾，或者有少少好似啊心噏，或者未去到味道，好似講唔到出口，就係我想做出嚟嘅效果。 係，我真係好感覺到喎，即係隻歌去到一路去到最邊都係，唉，都仲未講喎， 冇錯， 都仲未講咁樣嗰種。 但其實最後係講咗噶，哎呀，我破咗自己功啊！ 哦，咁所以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有冇一啲事件 trigger 到你决定要写一只歌俾即系同爸爸有关，甚至乎攞嚟做第一 part？ 其实嗰阵时系因为疫情啦，即系同爹哋即系真系好耐冇见啦，即系我哋即系分隔异地嘅咁样，咁我都三年几冇见佢，咁真系纯粹突然间有一有挂住佢就写咗呢只歌，当初唔谂住 plot 呢只歌噶，因为我觉得。即係你第一隻歌，你會考量好多嘢噶嘛？哇，點樣先係最有型啊？哇耶！ Yeah, 我要好有型啊，好靚啊！ 你更加諗好多啦，你會知道。 係啦，咁跟住又要當翻唔準笑啊，咁係咪講笑？係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嘢要考量嘅時候，其實我就覺得件事變咗唔純粹啊，即係。即係啦，即係當然呢個 minor 呢一樣嘢其實都好純粹嘅，就係係啦。咁但 係等先， 係啦，等等先，等個頭盔先，係啦。咁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與其去諗咁多，去動搖啊，不如直接行動啦。即係因為我好怕咧啲嘢，即係諗完又諗，諗完又諗，然後就冇咗一開頭個初心，即係嗰個 寫呢一隻歌嘅純粹。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覺得算啦，而家揸手嘅嗰幾隻歌，我暫時最滿意真係即係呢一隻啦。再加上呢一隻係我真係好想即係送俾我爹哋啦，即係以呢一種形式，因為係一個第一支派台作品，其實意義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去啦，做啦咁樣。 係，咁嗰次就係咪跟住決定咗呢一樣，跟住就即係自己去創作，係一個咩嘅狀態，或者一個點樣嘅環境，係咪要熄下啲燈啊，暗暗地夜晚 唔笑，同埋要唔笑， 係啦，唔笑 呢個好笑，呢個我冇講過，因為我嗰時啱啱搬屋，屋企乜家私都冇。 哦， 喺个空无一人同空无家私嘅 四面墙， 四面系啊，即系四面八墙， 系 都唔系有一块玻璃嚟嘅。Anyway， 然后一张化妆台同埋一张接凳嘅情况下去创作，其实而家谂翻嘢都几辛苦啊，条腰系啊。咁然后但系点解咧？就系因为我嗰阵时系冇嘢做啊，咁然後我又冇 sofa， 即係如果有 sofa 你都可以攤下 hea 下，即係無聊。咁然後我就即係突然間係啊靈感就嚟到啦，咁我就唉算啦，而家好辛苦，即係嗰個位置好唔啱，但係都照開個電腦出嚟寫先算啦。咁就創作咗呢隻歌， 打唔到卡啊！ 所以個裏面有一種嗰種懊悔嗰啲，因為嗰條腰好攰， 係 嗰種情緒喺裏面。 唔係，其實本身好想記錄低，即係我自己嘅，即係即係譬如好似如果呢一隻有機會成為我第一隻派台作品咧，其實都好想即係俾大家睇下，即係嗰啲啊懶係好靚嗰啲創作過程啊，好充實啊咁樣，唔得啊，真係記錄唔到。真系好，屋企乜都冇啦， 住条腰都已经用尽全力。 系啊，冇错，主要揸住 camera 真系搞唔掂。 只嗰个咩 King of 就影住你喺，其实嗰个位都几 MV feel 嘅，间屋乜都冇，但系喺中间，跟住担住张凳仔咁样， 系 好攰咯，会 轻含含写晒佢噶。 系啊， 咁唔怪之得笑唔出啦。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即系写起呢只歌啦，跟住真系去组个班底编曲填词，亦都揾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帮手。最初是点解一啲唔同嘅原因去搵咗而家呢一个班底返嚟。讲下词嘅部分先啦， Delta T 係点样认识嘅 呢？其实 Delta T 呢，我已经听过佢细细个听过佢个名 字。细细个听过啲喎。今晚我都 食住蛋挞都已经知道佢系边个 啊。同埋食雪糕啊都会知道。 咁、但系呢嗰陣时系真正认识佢呢，系因为假面具呢一隻歌嘅。係啦，咁然后我就觉得佢寫啲嘢都幾特別喎，即係因為佢個樣唔似係啲咁樣嘅人啊嘛，咁樣係啦，咁然後我就覺得不如了解一下啦，咁我就即係 DM 佢咯，咁啊，咁然後就話你有冇興趣即係同我夾一隻歌啊，咁樣即係幫我填詞，咁佢又佢個人好 nice 喎，又好好喎，冇問題嘅，咁然後就係咁 成咗事啦， 係啊係啊，咁、然後我一開頭其實係即係第一次睇佢 send 俾我嘅詞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壓力嘅，因為我覺得好難唱，係啦，我本身已經唔係咬字，即係好精準啦，咁有好多懶音啦，咁所以咧再加上佢嘅詞啦，然後再加上咁樣嘅曲風咧，其實係好難拿捏嘅，因為你即係R&B 其實有陣時都係即係唔係話 R&B 就要捋，但係就會有一種好 lay back 或者好即係好含糊不清嘅感覺。但係咧啲字咧咁樣唱咧，又真係聽唔到我唱緊啲乜嘢嘅。咁所以我喺中間攞一個 balance， 其實都用咗我好長嘅時間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又真係好中意呢份詞，因為佢有多次問我使唔使改啊，使唔使就翻你，我可以改一啲即係響聲即係出去嘅字咁，等我易 handle 啲。但我都推咗，我话唔好，我话我要试呢一个，即系系咯，即系我都傻噶嘛，即系要好中意逼自己， 即系你唔想因为要迁就嗰个唱法而冇咗嗰个意思。 系啦，冇错，咁所以最后就变咗你哋而家听到嘅咁样啦，系啦。 咁嗰个歌词上嘅分配，因为我见填词除咗 Delta T 你自己都有填，咁系咪你先写 demo 嘅时候，其实填咗英文嘅部分，然后中文嘅部分交俾 Delta T 再加落去咁样？ 系，冇错，一开头呢一只歌嘅 demo version 咧，其实系英文版嚟嘅，即系即系唔系全部啦，都有哒哒哒啦啦啦嘅部分啦，咁但系 chorus 嘅部分其实都系英文为主嘅，即系嗰阵时嘅 demo。咁然后就然后我就大致上同即系 Delta T 去讲过我同我爸爸之间嘅相处系点啊，我 佢對我或者我睇佢係點樣嘅一個人啊？咁、然後我想隻歌出咗嚟嘅嗰件感覺、嗰件事嘅感覺係唔好咁直白啊！咁然後就 Delta 神之一筆咪一揮，點樣啊？我啲死啦！啲形容咁核突嘅， 是但 要 是但，明啊！大家明 啊！耶，係 啦，靈感度，師傅度， 係啦，師傅度，冇錯，咁就師傅度， 師傅度啊！你嗰樣嘢喎， 係乜嘢？ 越嚟越，你直情係上身嘅咯喎！你下一步就已經係 想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开心歌，咁然后好 bright 啊呢件事，咁我冇乜信心自己可以完全 handle 到同做到，咁所以嗰阵时就揾咗 Edwin 去帮手一齐去编同埋监 Margarita 呢一只歌啦，一只好夏日嘅歌啦，好缤纷咁样，咁跟住喺嗰次嘅合作当中，我又觉得，咦，其实佢好似都几夹，即系我哋喺音乐上嘅谂法咁样，咁所以就不如再即系试多一次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将 Little Girl 就交咗俾佢啦，咁 which 出咗嚟嘅效果係好理想嘅。至於 Perry 咧，就係、是、Edwin 邀請去幫我擔任我呢一隻歌 strings 嘅所有部分，係啦。所以你聽到所有嘅 strings 嘅 part 全部都係 Perry 嘅功勞啊！我想講佢係令到呢一隻歌完全升級，即係本身咧係好簡單，即係得個琴得幾個 chord 咁，然後有啲 beat 咁樣，咁就一個 demo 啦。咁然後 Perry 加完啲 strings 上去之後咧，哇！簡直係～高級咗，我覺得成件事係啦。咁然後 Edwin 就係負責所有大浪嘅部分啦，而我就係主要負責 dance break， 即系 music break 嘅部分，即系一個最大嘅 dance break 嗰段就係我自己負責嘅咁樣。 哦，係，因為你啱啱講嗰啲 strings 的確令到只嗰個故事性再強咗。 係啊，同埋嗰感情會再豐富咗咯，因為啲 strings 會澎湃啲，係。 係，咁我覺得同埋咧，因為我聽嘅時候，譬如戴住 headphone 去聽嘅時候，喺只歌裏邊，我覺得其中一樣亦都你頭先幾開始有講過，就係你自己好中意有啲 groove 或者一啲 beat 嘅，所以呢一首歌去設計一啲低音嘅時候係。都好實正啊，好成咁樣，即係聽落去係哇，即係你係震喎，你 feel 打入你個心， 因為我成係我覺得有 beat 嘅有時最緊要就係其實個 beat 要做得夠實正夠重咁樣，咁呢啲 欣賞嚟嘅，你聽到好細緻， 冇計都唔夠你嗰啲咩 minor scale 勁啊，大哥，我呢啲都係吹下咁樣啫，好似係咪？你嗰啲真係你學過先識講啊，大佬。 不過你講完我又好同意， 係啦，即係呢一樣嘢係咪都要去，譬如去做啲聲嘅時候，其實呢一樣嘢你哋都要諗點樣樣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出嚟， 系因为当初决定要做呢一只歌嘅时候咧，我系已经考虑到我想跳舞噶啦，即系呢一只歌，就算佢唔系一只快歌，即系佢系一个中版嘅中版咁古怪，即系未系啦，未去到慢歌轻快啦，咁。好多人可能去到呢一个位置就会觉得啊，呢一只歌未必属于一个跳舞歌，即系会有咁样嘅谂法噶嘛，但系我觉得唔得，因为。呢一隻歌係要一定要配合埋舞蹈先至可以完整交代呢個故事，因為喺舞蹈入面其實都放咗好多心思落去，咁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配合埋舞蹈，咁有舞蹈嘅時候，隻歌就即對於我嚟講啦，咁又易入口啲啊，就係要重 beat 咯，係啦，咁所以就嗰陣時都有同 Edwin 講話溝通過話，即希望呢一隻歌係一個係。beat 上面即係嗰個，尤其是嗰個 bass 嗰粒音嗰個 boom 要比較實正啲嘅，咁然後就去即係令到嗰個 groove 係繼續即係有嗰件事喺度，從而跳舞都好睇啲啊嘛。係 咁令到你覺得話呢一首歌加埋舞蹈係最能夠全面地表達咁樣，係咪嗰時其實開始已經腦裏邊有一個咁樣嘅諗法？ 係啊，其實今次係一個好特別嘅創作嚟嘅，因為平時咧都係做咗音樂先，跟住就先至去諗舞蹈嘅。但係今次係倒轉，我想試下呢一種玩法。邊個話一定要有音樂先至有跳舞？點解唔可以諗咗跳舞先？咁所以我嗰個 dance break 嗰一 part 咧。 一開頭係未有嘅，即係曲出咗嚟先嘅，咁然後都係得幾個 chord 咁樣，即係好簡陋嘅一個 demo 啦。咁然後 dance break 嗰度咧，我就空置咗，咁就預咗可能有八個八喺度先啦，當咁樣。咁然後我係諗咗我想做咩動作先，我想跳啲乜嘢舞先，我想呈現點樣嘅 body movement 出嚟先，然後我再放啲音。放啲 beat， 放啲聲效， 即係好似配樂配翻嗰個畫面。 冇錯，係啊，好似配音咁樣咯。 係咯，因為通常係好自然地，你即係完成曬首歌先再 design 舞步點樣啱咧，個 beat 點樣跳咧，咁調翻轉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反而係仲容易啲，定係難咗？你自己覺得？ 其實是難了但是我跳到我想跳的東西了、是啦，即譬如好像我會在想在歌裡有時鐘突突突那些聲音出現啦，是啦，一來是想即係表達即係時間嘅流逝，二來我爹哋係做錶嘅，同錶有關嘅嘢，係啦，咁有啲上鏈聲呢啲其實都係我特登加入去嘅。咁然後我如果加呢一樣嘢，其實我唔講，大家係唔知道我做緊啲乜嘢噶嘛。咁但係 時鐘嗰個你都會直白地覺得 get 到可能係關於時間嘅嗰樣，但你加埋我阿爸做錶呢個係 好 make sense 就 我起雞皮。 係啊，咁然後冇錯。咁但係如果我無啦啦加呢一樣嘢入去，咁大家只會覺得做乜有個鐘聲？同時間有關哦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配合埋個舞蹈，然後令到你即係畫面同聲音上同步嘅話，其實呢一樣嘢會再出啲咯，即係等大家再留意到呢一個時間，即係時鐘滴滴答答嘅事情多啲咯。咁所以嗰陣時喺設計舞步上已經諗到想放呢一樣嘢入去，咁啊再配合埋個聲音，咁咪即係個感覺係咪叫 3D 啲啊定 4D 唔知啊，即係有畫面唔清楚。 3D, 知道啲， 立體啲， 立體啲，係冇錯，係 立體啲咁樣。係啦，咁樣呢首歌係喎，有冇阿爸聽啊？佢有冇俾咩 feedback？ 阿爸聽呢首 Little Girl， 哇！佢兩行眼淚即刻啡啡聲咁樣出嚟啦。 係一個點樣嘅狀況？你係俾佢聽，滲聲俾佢，定係一齊聽定咩？ 其實咧喺 demo 狀態，即係未有詞嘅時候咧，我已經 send 過一次俾佢聽嘅。咁我純粹問下佢好唔好聽，係啦。咁我冇同佢講，即係剛寫俾佢嘅。佢就話：哦，幾好聽啊！咁但其實我爹哋唔識聽呢啲咁 trendy 咁 music 啊，即係啦，即係佢喺佢嘅世界可能就即係聽唔明啊，我覺得。咁同埋再加上一開頭只係得啲英文同埋即係啦啦啦嘅部分啦，咁佢就純粹我唔知佢係敷衍啊定係點樣，佢話哦幾好咁啦，咁啊算噶啦。咁until只歌填曬詞啦，咁然後差唔多要出啦，咁然後咧我爹哋就翻香港啦，即係嗰陣時就即係可以翻嚟香港啦咁啦，咁我就同佢終於見到面，咁我就俾佢聽咁樣啦，咁然後我嗰陣時就同佢講只歌寫俾你嘅咁樣啦，咁然後就俾埋啲歌詞佢睇，咁然後嗰次咧。隻歌係未出嘅，係出之嘅上個禮拜，即一個星期前咁樣。咁跟住咧，佢聽完咧睇住個歌詞，跟住喺度喊。咁我就哇，我嗰下我都喊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我話嚇我話唔好喊啦，即係啦耶咁樣啦，我都唔知自己係啊，唔係因為我唔敢唔識， 完全感覺到你同你阿爸明係傾 係 嗰種 係耶好緊要， 乜耶咁， 係啊，我平時都真係咁啊，係咁跟住之後，我爹哋同我講，隻歌講咩嘅？哇！爹哋，只歌写俾你嘅。 爹哋，咁你喊乜嘢啊？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尴尬，又好搞笑，但系又好感动，即系百感交集。我唔知道做紧乜嘢嗰下。 系啦，咁所以透过呢一首 Little Girl， 亦都了解咗 CK 啦自己嘅作品同埋佢屋企人嘅关系啦。咁啊，跟住今年之后佢哋团嘅 Strays 啊，或者自己会有啲咩，大家就可以继续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听呢首今日嘉宾司机黄思琪嘅作品。歌名叫做 Little Girl， 听日五点见。